普罗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4 My Radio Android 和 iOS 手机应用程式已经上架了，大家可以去 Play Store 下载最新应用程式。 iPhone 用家可于 App Store 下载 iOS 手机应用程式。想用手机收听或者收看 My Radio 最新节目，就要快点下载啦。 你識唔識黃人大邊個？即係李小明根本就唔知黃人大邊個。佢只不過喺巴士見到佢啲廣告，咦、有個黃人大咁樣，好似又搞社會運動喎，而家又開 show 喎，咩人嚟咧咁樣？跟住何俊仁就即刻撲出嚟，嘿，無端端有錢開 show， 啲錢唔知喺邊度嚟嘅咧？ 屌你媽，開 show 要錢嘅咩？開 show 係收錢嘅嘛？屌你老尾，淨執40多萬啊！兩個人做嗰個棟篤笑麥當斐女，仲係好撚求其嘅 show 添啊！ 喂，你點整嘅？錯啊，大佬！你啲嘢造謠真事啊，大佬！ 我認為啫嚇，我哋啲進步民主派成日追擊個民主黨，跟住公民黨都唔放過，咁究竟係咩原因咧？佢係諗唔明。 佢唔想有得啲年見到個黨亡黨啊嘛！ 個黨點亡得啫？我已經亡咗兩個黨啦。 然是未老，轉數仲係好快。 雲家，酋長球場是他的玩具，維拉走了，冇人記得啦，冇人記得咧，佢就開始佢個魔練就出嚟。加里利维尔明確地指出阿仙奴当日三条战线前中后怎样如何被该话你的球员切断，或者一些质素比较低级的球队就很容易被他汤穿的。但是问题现在外华顿都做得到，同样是可以汤穿你那些质素比较低的球队就叫阿仙奴，就叫阿仙奴的扑街。 二犬大球场星期一四晚11:30，星期五晚11:00加长版，密切留意。 本土粤文曾卓文。 各位观众有礼，而家又到咗本土粤文嘅时间啦。小弟系曾卓文，今日陈文教授翻嚟啦。今日我哋想讲一讲咧，嗰个中大所出嘅一个网站叫做港式用语诊症室啊。 即系有病要睇病噶嘛。 冇错啦，呢个系中大普通话教育研究中心所研究制造出嚟嘅。呢个所谓港式用语诊症室咧，即系你睇个题目就已经知道佢好歧视噶啦。即系当香港粤文咧系一种病，要诊治嘅，要医疗嘅。咁跟住落去咧，你睇翻佢嗰个关于我们嗰个介绍啦。這個網站介紹第一句呢，他就說針對香港粵語人士，即是說針對緊我們了，講明了在用這個中文或普通話的時間誤用地方語言的毛病，即是說呢他中文或普通話，他這個就是將中文書面中文和普通話變成等同，然後他說誤用地方用語的毛病，即是說地方用語是指香港粵文啦，香港粵文是一種毛病啦。 廣東話或者粵語嗰個語彙啊、句式啊嗰啲啦，即係 冇錯啦。然之後佢話咧，要幫助學者嚟到即係學習嘅人士嚟到排除方言習慣嘅障礙，即係話我哋講廣東話呢種習慣咧係種障礙嚟嘅。要排除喎， 咁我睇下佢舉出咩方言習慣啦。咁當然呢個係中文大學其中一個研究中心啫，佢唔代表成個中大嘅學術水平，大家要注意嚇。 冇錯啦，不過但係就令人好不安咧，因為佢係擺明歧視啊，而家 又唔係歧視啊，佢中意講咪講咯，睇入邊講啲乜先嚇。 咁然之後佢話要提供規範嘅對應詞語句子，咁 其實他所謂的規範呢，即是是指中共那種現代漢語啊、人工語言啊，即是所謂規範，即是話中共強迫全國使用啊，而家又想強迫埋香港人使用咁解。 好啊， 咁我哋睇下啲例子咧。 打仗片係啊， 冇錯啊。譬如咧，佢就話會考唔同校內考試，呢個係廣東話例子啦。咁佢就話呢、這個唔寫得嘅，咁就一定要寫會考跟校內考試不一樣，即係唔同要變成不一樣。但係咧，唔同其實正寫咧就係不同啦。因為這個會遲些我們會講，其實不字呢那個跟個吾字的源流一樣的，所以廣東話所謂不同即是不同。不一樣呢，這個其實是北方的俗語來的。不同呢就唐人用了三千年的啦，好像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他不會說道不一樣不相為謀。就戰國策張儀遂秦王呢亦都有云，乎段史与段生也不同，冇话也不一样噶噃。儒林外史入边有个庄超刚道，我们与山林隐逸不同啊，唔系不一样咯。诸子与吕入边有个吕伯公曰，人之所见不同。所以呢就睇返由先秦啊以至文初嘅典籍啊都冇讲话不一样嘅。我唯一搵到一个例子就係西游记入面有个孤例。呢个孤例就会讲不一样，但係呢个都係唯一嘅例子啫。 是啊，因为另外就口就个发音问题啦，你用国音或者北方话讲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不一样呢个冇问题嘅，佢不一是合咗嘅，其实即系不一咁加个样字喺度啫。但你用广东话读不一样咧，不一两个字都入声嘅，都好明显嘅，所以我哋广东话嗰个口语系讲唔习惯讲不一样嘅，我哋会讲不同啊。咁當然係，其實不同同不一樣係唔係同一回事嘅，一樣就係完全相似啊嘛。 Identical 嚇，不同咧有少少唔同，或者好多唔同，我哋叫不同。 大同小異 係嘛？就係咁啦。所以你話取消咗不同呢、這個語匯，冚唪唥都講不一樣咧，其實我哋蠢鬼咗嘅。 所以即係話香港人要有自信同埋自尊啦。 其實不同嘅北方人都講嘅， 係咯，就唔需要一定跟嗰啲共產中文嘅，即係佢哋唔係正宗嚟嘅，我哋先係正宗。 不一樣都係近年先至喺北方口語流行嘅，就或者喺透過電視劇或者係電視或者係大眾廣播咁令佢流行嘅。 冇錯啦，咁另外一個例子咧，就係話廣東話就講中到頭獎就發達啦，而呢個港式用語陳正身咧就話要將佢改為能中頭獎就發財了。其實發達咧就古雅過發財好多嘅。發達原本的意思呢就是講那些土地很肥沃啊，跟住就豐收啊，植物呢就欣欣向榮啊，蓬勃生長咁解。譬如諸子與吕有云，呢、這個陽氣在地，來年發達生長萬物啊。咁呢個即係話嗰個發達原本嘅意思就係指嗰啲土地個肥沃啊，植物生長蓬茂，咁即係個來源好古雅嘅。 即係啲嘢係發生咗，即係滋長咗，跟住達到目的咁解啫。即係其實佢係借發達一個廣義詞，變咗發財咁用啫，冇所謂嘅。 但係到咗嗰、那個收尾嗰啲宋元明清嗰啲白話小説咧，就會解成即係錢方面發達啦，或者係仕途發達啦。譬如《儒林外史》咧就話啦，況且這小兒相公好過相貌。將來一定發達啊！咁《紅樓夢》咧入邊啊，賈黛玉就話啦：詩詞一道不是學不得的，只要發達以後再學還不遲呢。原來《紅樓夢》嗰個時代，佢係批判緊喺當時清朝嗰種舉人啊、進士夢啊，即係一定要考科舉。而嗰陣時啲人咧，據《紅樓夢》所講咧，嗰陣時啲人咧就考科舉就係要背熟嗰幾廿篇八股文章，就諗住貼中一篇就發達啦，佢真係發達啦。咁所以 連 詩詞歌賦嗰陣時人，嗰陣時啲人都，如果你仲有閒情日子去學詩詞歌賦，即係話你不務正業，你應該係背熟嗰啲八股文去考科舉。佢就話你好啊，你科舉中咗啦，發咗達啦，再學下寫詩啊、填詞都未遲。 即係呢個即係顯住發達係原本係萬物之長啦，跟住借咗佢或者合意咗變成係發財。發身致富咁啦，咁喺宋朝明朝都有講嘅，就唔係話唔係套話，絕對唔係套話。咁啊發財嘅，我哋廣東人都講發財，亦都講發達。佢依家規定要講發財，唔准發達啊，梗唔得啦。 冇錯啊，雲卿講啦， 即係兩樣都要。 發財喺明清一啲話本小説都有用，但係就發達仲早啲咯嚇。咁所以冇理由偏廢一邊嘅，冇理由話唔准講發達，要一定要講發財。另外一個相應的例子咧，類似的例子又係啦，即係對鞋同埋雙鞋啊。 即係佢嗰個網站就話咧，就唔可以講一對鞋，要講一雙鞋啊。但係其實就對同雙咧，都係中文，而且其實北方人都講嘅 嚇。雙雙對對啊嘛， 成雙成對嗰啲。 呢個譬如明朝湯顯祖牡丹亭就話：敢問師母尊年，待學生收對鞋而上授啊。咁另外元朝啊高明嘅琵琶记就话：你不知近日来宅院中小娘子要嫁得紧了，临行做对鞋借媒婆啊。咁另外呢个一双鞋亦都有讲金瓶梅啊、儿女英雄传嗰啲都有，所以两种系并行嘅，而并行咗嘅几百年以上啊。咁而点解而家一定要废咗一边，而偏重另外一边咧？呢个完全唔公平嘅。 公平咁样嗰个我哋所谓普通话其实系嗰个語音是用北平音或者北京音做個基礎，各地都可以變。另外詞彙以白話文做基礎，但雖然他們寫到明是規明是現代白話文，但現代白話文是書面語言，它不是口語，故此你其他地方你寫一對鞋看得明，一雙鞋看得明，何需要規定講一對鞋呢？如果你南方人講一對鞋或者是一對筷子，難道他聽不明呢？ 沒錯。另外一個例子就是你是不是學生就一定要寫成你是不是學生。其實 我以前的經驗都是這樣，讀中學又寫個系字，又是寫俗語字，甚至到了大學了 去修過那時候副修中文，寫個系字，他又那個老師又是說這個 是方言字，不准寫 古文來。 其實這個系字都用了起碼很多百年以上的了， 甚至你看民國初年或者是香港早年那些畢業證書，他寫某某某是廣東中山縣人，他用系的。 沒錯，那個譬如是什麼縣人呢？譬如西遊記都有的，西遊記裡面有一個對白就是說：小生陳岳，表字光瑞，是海州宏龍縣人。咁另外《三國演義》入邊，就嗰、那個就有一句就話：董太后原係凡妃，不宜久居宮中。咁呢、這個 你講到咩人士咩人士嘅時候，就用古文啦，用個係字，即係嘅古文嚟嘅。特別只不過我哋廣東話因為傳自舊陣時嘅漢語，即係唐音、唐朝或者甚至早期秦朝嘅，咁我哋嗰啲古文變咗我哋口語咁解啫嘛。 冇錯，咁不過但係而家嗰啲殘體字咧，佢就即係呢個係字，佢就將個人企印邊咧就去除咗，變咗同關係嗰個係會溝亂。所以就所以嗰啲殘體字真係害人不淺啦。咁嗰、那個 另外一個就係、是。他就話廣東話嗰個呢度好多人，就轉咗做這裡人很多咁。 其實好多呢個喺好多古真係好多啦，好多嘅中國古典書籍都揾到噶啦。譬如《三國演義》啦，關雲長約軍師好多心啊。另外《金瓶梅》咧又有雲打官司使了好多銀子。 好多銀。咁其實你講好多咧，北方人聽得明嘅，唔係一定要講很多。 係咯，呢個望文生義噶嘛，咁你就唔需要一定要照大陸嗰套嘅 香港人有一國兩制要講明， 所以有時咧，佢普通話佢所謂嗰個規範化咧，甚至連北方話講開啲，佢都規範化嘅，唔單止佢規範南方嘅，所以佢對南北都係不公允嘅。 根本係人工語言嚟嘅，揾笨咁誒。另外一個例子話，頭先講嗰個都係講開概數啦。咁另外一個概數就係全部有300多人，咁佢嗰個網站就話一定要講300多人，但係咧幾個百幾啊千幾萬幾呢啲喺古籍入面成日用噶啦，譬如《三國演義》咧就話兩軍乘勢追趕，趕了10多里。就不是十来里，又不是十多里。榆林外史就有云，把这120多班做弹脚的都叫了来，即是花弹、那个弹。另外《红楼梦》就说，不想隔了10多年又生了一位公子，不是10多年，是10多年。《红楼梦》应该 都是北方人写的，但是他都是用10多年。《西游记》都有的，才吃了有30多顿饱斋，怎么又叫老猪引我？ 老猪就是猪八戒， 是 咯。咁呢啲都系，其实我讲几嘢，北方人都听得明。譬如10多个人，咁你讲十几个人都一样。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下星期去北京，咁佢话一定要改为我下星期到北京去。 这个我以前批评过啦， 冇错。 即系到咩去嗰个，其实系一啲埃尔泰语系其他嘅语系嘅嘢，就佢唔系本身系汉语系嘅嘢，只不过系喺胡汉混杂之后，我哋就用咗呢啲咁嘅好古怪嘅语法，就当咗汉语都得啦。咁呢个可以接受，可以容忍，但系你话去北京或者系去九龙，一定要讲到九龙去，呢个系唔得嘅，因为北方人听得明，写亦都睇得明噶嘛。 冇错啦，佢就阿云兄就讲过，我去九龙咧，其实如果变成文言文就好直接嘅，唔往九龙啊。 咁你话如果话我到九龙去，或者我到北京去，呢个转唔到古文嘅，即系如果你嗰种说话嗰句式咧转唔到古文咧，即系表示你嗰个唔系汉文嚟，即系嗰个语言唔系嚟自汉文。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得闲饮茶，他就说不可以写得闲，一定要写有空聚聚。其实得闲这个真的用了几千年的了，我们唐人由屈原开始那个楚辞山鬼，君思我是不得闲，即是那个山鬼呢就成日挂住个男朋友，但个男朋友好多好耐都唔入嚟个山林之中揾佢，於是佢就自我安慰啦，话其实佢都挂住我啫，不过佢近来唔得闲，所以冇入嚟啫。 我哋嗰个饮茶，有时系话饮茶，有时系总之食咩嘢都叫饮茶啦。咁但系佢聚聚嗰个就同都唔啱我哋习惯，即系等于北方人如果系文初啲有空吃茶去，咁唔通要一定要人讲有空聚聚？ 冇錯， 即係你唔尊重當地文化啦。 上一張唔該，翻轉頭。另外一個例子就係北宋啊，蘇東坡咧有首詩就話：因病得閒殊不惡，安心是藥更無方。蘇東坡都係講得閒嘅咧，呢個絕對唔係俗語嚟嘅。 其實得閒咧就係有啲道家或者佛家意思嘅啫，即係。閒咧就唔係空嘅，唔係話冇嘢嘅，係得到先有閒啊嘛。有空就係冇嘢做啦，咁要有空嚇。但係我哋唔單止係有空，而且係得閒。那個意思係好好多嘅嚇，即、就、係、是、have leisure。 冇錯， 就唔係 have nothing to do。 係好似阿周星馳， 你個文化就即刻高咗啦 是啊，有空同埋有閒 係兩回事嚟㗎， 兩回事嚟嘅。 有空即係冇嘢做，兩手空空啊，唔知搞乜咁啊。有閒就係，我係有啲空閒時間，我其實有啲嘢做嘅。 個心境唔同嘅。 唔同啊，所以呢啲咪就係啲文化高低喺顯示出嚟啦。 周星馳有一套電影就係諷刺呢個有空啊，佢嗰個應該係你記唔記得邊套啊？嗰套係。 應該是《逃學威龍》啊，入邊有個小龜咧，就去好似追阿李佢唔係追阿李麗蕊，但係佢有啲嘢要揾阿李麗蕊咧，佢好似周星馳叫佢去揾阿李麗蕊，然之後啊嗰個小龜就問阿李麗蕊你有冇空？跟住小龜話：我有冇空關你咩事啊？ 啲廣東話揾人搞，同啲北方人玩笑，開玩笑，開玩笑。 好啊，下一张唔该， 都系继续佢嗰啲所谓诊症室啊， 冇错， 即系冇病都医出，冇病都医出病嚟， 即系黄老医生啊。 唔好嘅医生就话你乜都有病啦，好嘅医生话呢个冇嘢嘅，你多啲练下功就得噶啦，饮食健康，唔系都食抗生素，咁呢个就系唔系都开抗生素嚟食。 冇错，呢啲就系阿周少藏博士所讲嗰啲西医危害健康啦。另外一個例子就是話，若果趕不及上機就弊咯。咁嗰個診症室就話要改為如果誤了飛機就糟了，即係話唔可以用若果，一定要用如果。 其實若果就是一樣嘅啫，同如果一樣。咁另外就是上機，其實就因為我哋香港人成日搭飛機，所以叫上機咯。以前都叫上飛機嘅，或者以前機場都叫飛機場嘅。但係依家咪成日搭咪叫機場或者飛機咯。咁佢係都有人講翻飛機，咪、就是、你北方人少上飛機啫，打飛機就多。打飛機啊，南北都有。 若果即係嗰個來源真係好古啊，即係又又係用咗幾千年啦，春秋左。已經話咧，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家用，是謂不道。不道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 貴 是憂。 即係若果就係、其實同如果啊、假若啊都同一回事啫。即係一個字或者一個意思，好多種用法，但係就唔可以話唔講得若果，唔講得假若，唔講得係若如咁一定要講如何咁啊？點等咧？ 而且呢個若果呢個係連續不斷咧喺三千年嘅古籍嗰度出現嘅，一直到《紅樓夢》阿鳳姐笑道：若果真咧？也倒可恕，只是不該私自傳送進來啊。所以呢、這個令呢、這個若果真係好古雅嘅。 係啊係啊，個鳳姐係王熙鳳啊，就唔係真係鳳，即係我哋而家俗話嗰啲鳳姐啊。 另外，你嗰個幣字都係又係用咗好多年噶啦。嗰、諸葛亮嘅《出師表》咧，呢個益州皮幣。另外仲有好多用例嘅。下一章就是讲这个话一阵味啊，一阵味咧，嗰个诊症室就话要改为一股啊或者一阵味，但一阵味咧，嗰个诊症室嘅写法咧就系朕即天下，即系皇帝自称嗰个朕即天下嗰个朕。 佢标咗音，但系冇考佢嗰个字。 吓，咁呢个明显系错噶啦，即系嗰个皇帝自称咁点解唔通皇帝自称就会有一阵味嘅？咁完全唔合理。咁但系咧呢个正确写法咧，普通人或者即系唔系语言学家唔知道就当然唔出奇啦。 写个谐音字。 但是呢、這個診症室嗰啲製作人咧，就應該是語言學家嚟噶嘛。但是咧，佢就寫咗個同音字，即係錯別字啦。個正確寫法咧，就係、是、呢個神字邊一個浸字啊，即係好似浸會帶個浸字，但係個三點水個邊咧就改成神字邊。這個正韻都話音浸，即係同而家讀法完全一樣啊。一浸除嗰个浸，说文解字就解做精气感长。呢、个精气咧就唔系精气肉嗰个精气，系精神嗰个精。 精神气魄，或者系我哋道教或者系医家，即系医学家讲嘅精气。 左转咧就有云，唔见赤黑之浸。呢、這个亦都系同一个浸嚟嘅。唐朝骆宾王嘅杂曲歌词有云：世令分浸。靜高冷，這個分浸咧，即係氣氛嘅分，咁即係話都係一種氣嚟㗎啦。呢、這個仲係近義詞嚟，同呢個浸字。咁宋朝嘅《太平廣記》有雲：數東吳上黨之擾，一方上團其分浸啊。咁一直到《紅樓夢》都有用嘅。 同劉夢有個回目就係話寧國府骨肉病災浸，大官員扶水驅妖孽啊！呢個災浸病災浸咧，即係話嗰啲瘟疫有種氣病嘅氣體咁解， 瘴氣嗰啲啦。 冇錯啊， 咁啊改咗個古字或者陣字咧就。如果改到個陣字， 都算雅， 都可以。古字就係、是、都係土話嚟嘅。如果你寫個陣字，因為驚少人識啊，咁可以勸啲人係，或者係話寫個陣字，因為就都同你廣東話嗰個陣字都個意個音都相近，但係一定要人哋改到個古字就唔好啦。 冇錯啊，咁下一張唔該。佢播完啦嚇。 啊，咁得啦，咁我哋。仲有啲时间就系、是、你咪准备咗嗰个一套王飞鸿片嗰个前奏，即、就、系、是、其中一个小片段咁播出嚟，等大家。我哋除咗破或者系解之外，仲有啲立嘅，就讲、是、下岭南文化或者广东嘅传统。 冇错，而家即刻去片啦，唔该。 放宽，量宽，嗱。你從今你要專知幹道，你要時時刻刻咪忘記就學我個目的。你學我個目的呢，大為國家出嚟，妖你最低限度都要全部安良，你又要俾心機啲學武，你學好多你嘅體魄，有咗你嘅戰場體魄呢，然後可以在於社會做一番驚人的事業。我教你學功夫，你千祈咪記住，日日出外惹事招非，或者出外生事，你記得嗎？ 記得啊，師傅。 起身啦！嗱，我俾封利是你。 多謝師傅。 等我再講我哋留言嘅派別俾你聽。嗱。你睇，我哋所學嘅武藝咧，就係、是、少林寺嘅來源。呢、這、一個就係智善禅師，當佢南來嘅時候咧，就將佢少林嘅功夫帶到廣東，一路傳到我哋師祖陸亞彩，由我哋師祖又傳到我嘅先父黃其英。由我先父呢又傳到我呢一代，我又唔夠到俾你嗰一代啦，你哋知道嗎？你哋要俾心機學的。嗱，我再嚟介紹呢位林谷禅師傅呢，就係、是、廣東鐵橋三師公，係著名一個傳說家嚟嘅。鐵橋三師公呢係發明一首鐵剪拳，林福田師傅呢就是他的得意的名稱。我手鐵剪拳呢就是在林師傅處學的，所以都算是我的師傅，即是你們的師公。你要時時刻刻要紀念他，咪忘記他。嗱，我家陣叫你的師兄打路鐵剪拳給你看看，打兩路那麼多，你要睇真，要记住啊，注意睇真啊！ 起， 嗱，呢下叫做短手木拳，嗱，呢下叫做外绑钢条，内绑油条啦，钢油两道，明白啦嘛？我叫你学呢套嘢有原因嘅，因为你师傅一生成名咧。就是这里内功的铁剪拳，你虽然有三两年的功夫，但是你桥马呢都未稳阵，你俾心机学呢，将来你一定会成名的，听见吗？ 听见啦，师傅。 王师傅啊， 嗱，头先嗰套《黄飞鸿片》咧，就古老嘅《黄飞鸿片》，佢入边就其实讲咗师道啊，即系天地君亲师嘅师。就黄师傅喺收梁宽做徒弟之前咧，先讲系嗰个武术，即系佢当时唔叫武术，佢叫武艺。佢个武艺嘅源流就系一路咧就系少林寺 之前禅师传俾陆阿彩，传俾黄麒英，再传俾佢，跟住话传俾梁宽。另外一条咧就是别传嘅，就系、是、另外一边就系林福禅师傅嗰个铁桥三嗰度铁线拳。咁佢喺教徒弟嘅时候就先叫佢认识咗两条脉吓，两条水一脉相承咁传到落嚟。咁另外咧就系、是、学武艺，佢就讲到大同埋细吓，大就系、是。就是保家衛國，小就是隨步安良，這個大與小，這個也是儒家的哲學。那故此呢，你在看這些片，除了學到廣東話或者以前關師傅那種廣州話那種腔調之外，就另外就是學到我們傳統的華夏文化。那等一下卓文先講入邊嗰個字嚇，即 係講起華夏文化咧，就頭先阿雲根興都講個天地君親師啊，咁係好重要嘅華夏文化。不過咧，我睇關德興嗰啲片咧，佢個主要重點喺師嗰度，即係天地君親佢都講得少啲嘅。但係徐克嗰啲黃飛鴻片咧，就即係阿李連杰主演嗰啲咧，佢哋就有講天地嘅，即係譬如百年教乜乜嗰啲又。又有軍啦，即係有時又幫孫中山啦，又或者係同啲朝廷嘅糾紛啦，又有親啦，又有親人啦，即係佢個有時講埋佢爸爸啦，有時講佢十三姨啊，咁當然詩亦都好重要啦嚇，所以嗰個可能就關德興表現嗰種文化，主要係華南嘅文化嚟，華南嘅道德嘅， 就嚇道德教訓。咁入邊有一隻字咧，就真係要攞出嚟講啊！就係嗱，我叫個師兄耍套拳你睇。或者是我嗱，嗰比風利時，你個比字點寫？ 我就話比字咧，而家嘅俗寫咧就即係香港人唔知點解近年來係寫比較比嘅，但係以前呢啲人咧，或者係這個比字，我們等陣會在熒光幕那裡打出來的。這個比字呢就很古雅的，這個絕對不是俗語字的。所以如果你學校的老師呢叫你說不准寫這個字呢，那他就不懂事的了。這個比字呢遠自詩經啊的小雅已經有講的了，就是說張鄙針人投比柴虎，柴虎不食。什麼叫針人呢？針人呢就是成日在人背後篤背脊那些小人， 殘言者， 沒錯，殘言者、殘神之類，就是這些篤背脊的人士呢，就應該將他扔給那些豺狼和老虎吃的。但是呢，試過了，那些豺狼老虎都嫌他邋遢了，嫌他下流，費事吃添啊！ 咁呢個有啲譴責，即係道德上譴責呢啲講殘言或者嗰啲小人，咁就咁解嚇。 冇錯，就頭先講過啦，唐人嘅文化咧就好注重呢個天地君親師，有所謂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即是说那个老师的地位都很高的、甚至是可以跟这个父亲有所比拟、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呢就除了讲广东话那个粤语的政治之外，就是都会久不久播一下一些旧片，大家看看以前的言谈举止方式，另外就传一传那个文化的血脉。 没错，多谢各位收看，后会有期，保重。